Weekend Starboy 这首 Weekend 和 Daft Punk 来合作的年度最佳单曲，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呢，应该听了很多遍，但是大家仍然是非常的喜欢它。在这呢，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今天的北京呢，天气实在是太晴朗了，所以早上刚刚一出门的时候，感觉有点被阳光晃得睁不开眼睛，这是多么幸福的体验呢！今天的星期五了，1月13号了，这一个小时当中呢，送上一些新鲜的乐坛资讯，当然也有好听的这些新歌或者是老歌来陪伴着你。依然在两个地方来找到我吧，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最近的草坪歌 The Weeknd 是首次登上了 GQ 的这个杂志的封面，除此之外呢，他又被爆出了正在和 Selena Gomez 来交往啊，两个人这个被拍到的照片，大家也可以去搜索看一看啊，可见这个 Weeknd 最近真是一路红红火火，事业爱情双得意。除了说是 Weeknd 之外呢，最近马上有一个歌唱类的节目呢即将要登场了。这个节目前面的四季呢，每一季都备受关注，那这季也不例外，那就是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那这季是正式歌名叫做《歌手》。究竟都有哪些歌手来参加呢？来看一下啊，像是林忆莲、谭晶、狮子合唱团、袁娅维、光良、张敬轩、迪玛希、杜丽莎，这八组啊，应该说真的都是非常厉害的唱将。不知道在收音机旁的各位会非常的支持或者看好哪一位呢？也可以来跟我聊一聊哈。不过就看到网上其实已经有讨论说林忆莲都去参加歌手这样的比赛啦，如何如何哈。但我觉得其实这并没有对于他个人有什么降低身份吗？真的没有，你看跟他一起来参加比赛的这些唱将们，哪一个不是个顶个的厉害呢？谭晶对吧，还有杜丽莎，杜丽莎呢也是实力唱将，而且她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些港台的歌手的声乐老师啊，所以也特别的期待这一次歌手究竟会带来怎样很精彩的表演。首播的时间是1月21号的周六晚上10点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听一听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是谁？女人若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六，每天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的音乐随心听，我是阿丽。我们再来看一位来自于澳洲的很会唱歌的女孩吧，发布的新单《Move Your Body》。那这首歌曲的 MV 呢，是采用了八十年代的那种风格，很复古，里面的人物打扮啊，都是八十年代的样子，非常用心的一支 MV， 舞蹈的道具啊，什么一个都没少。到了央视新闻那条消息呢，是说从今天开始全国的春运就正式的拉开大幕了。根据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等相关部门的预测呢，说今年的全国春运旅客发送量将达到30.28亿人次，同比是增长了2.3%。不知道在收音机旁的各位打算

用深情两个字来形容非常恰当吧。这部电影呢，刚刚说了是 Justin Timberlake 他的妻子来所饰演的一部电影啊，他和 Metro Owens 来合作制作和录制的一张原声大碟《真爱之书》。送上最后这段音乐吧，来自于 Lady Gaga 在 Tony Bennett 九十大寿演唱会上表演的 The Lady is a Trap。 祝你周末愉快，我们再会啦。 I love the theater, but I always come late. I never bother with gentlemen I hate. That's why this chair is a tramp. And I don't like crap games and barons and earls. I won't go to Harlem in diamonds and pearls. Oh, and I definitely won't dish up dirt with the rest of those girls. Hey, Tony B, that's why they call me a tramp. I love the free.You know I'm broke. That's okay. Hey California, it's cold and it's damp. That's why they call me a drought. Come on. Sometimes I go to Coney Island. The beach is divine. And I love the Yankees. Jeter's just fine. Oh, I follow Rodgers and Hawkins, sing every line. Oh, that's why they call me a tramp. You know, I like a prize fight, as long as it ain't no fake. And I love to rowboat with Susan in Central Park Lake. I go to the opera and stay right away. That's why this lady is a tramp. I like the green grass under my shoes. What can I lose? Cause honey, you heard I ain't got no dough? Oh no. I'm all alone when they lower my lamp. That's why the lady is a tramp. Ladies and gentlemen, Brian Newman.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